開心當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嗱，我哋呢一次我哋讲讲华为啊，啊即系华为都紧要。嗱，点解即系呢个礼拜咧系令到中共嘅党媒啦？你见到好好笑啊！你大陆嘅党媒咧，而家咧就真系揭私底，你都好紧要啊！我哋头先都系咁以提及过啦，系嘛？咁除咗就其实系即系有一种咧，就其实必死嘅决心之外咧，即系 好日本神风突击队嘅嗰个心态 啊！咁啊，佢仲即系最近啦，央视咧连续播咗三晚咧咩抗美援朝嘅电影啦，嗱睇下呢单新闻啦，系嘛，即系播埋呢啲咁嘅嘢喎，大佬啊，真系即系呢啲讲吓到咧。 唔系因为咁样嘅，佢当你谈判破裂咗之后咧，中国对内宣传嗰个讲法就系话，如果你美国真真正正去开战嘅话咧，我愿接受挑战，但系你唔好谂，你唔好以为自己会好轻松咁胜出，你只不过系打紧第二场寒战啫， 系咪揽炒嗰只啊嘛，系嘛， 系啊， 大概系咁嘅意思啦。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习近平咧亦都系好积极咁样去造神啦。咁啊，譬如睇下呢单即系呢个咩真系好笑呢、這个真系呢、這个习近平啊，要求啲高级干部啊学习毛泽东著作、哦。点解学习毛泽东嘅著作啦？咁而最因为毛泽东咧就其实系同呢一个习近平啦，原来系心有灵犀一点通、哦，即系大家系心灵相通、哦。因为点解咁讲咧？就其实系呢、這个咩井冈山干部啊，系嘛？有位副院长叫汪建山。咁佢最近就喺度话啦，喂，习近平啊，即系原来佢系先后啦20次引用咗毛泽东嘅诗句，即系好熟啦，系嘛，权威啦，就用佢毛泽东嘅诗句咧，就攞嚟咧阐释佢自己治国理政嘅新思想嘅。喂，呢、這个有问题、哦，如果用毛泽东诗句嚟阐释佢自己治国理政嘅思想嘅话，即系呢样嘢系旧噶啦， 系啊， 又点会系新思想咧？ 咁唔系咁嗰个玩法系可以好创新嘅，佢角度嚟讲，即系如何将毛泽东思想压派落去21世纪个商业世界、 即系你话活化， 系啦、 即系等于咧 雷生春， 即系我哋嗱大馆咁样样，系嘛， 系 啦，即系咁啊， 你以为系力多利监狱咩？其实系艺术馆 啊，即系我觉得呢个有啲牵强啦，系嘛，习近平自幼沐浴着毛泽东思想嘅雨露春光，对毛泽东嘅敬仰之情咧，发自肺腑，日久连心。习近平频繁引用毛泽东嘅诗句，系对毛泽东充满敬仰之心，崇敬之情系一种自然流露。咁啊，习近平咧啊，频繁咁引用毛泽东嘅诗词咧，唔系抒发诗词鉴赏嘅心得体会咁简单，而系作为党同埋国家领导人阐释治国理政嘅新思维、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嘅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气势恢宏，既彰显政治智慧，又体现咧使命担当。呢、这个同意境高远嘅毛泽东诗词遥相呼应，心有灵犀一点通。 喂，我问翻一个问题先。喂，呢个报道系几时嘅？我想知道。 吓、啊，唔系最近嘅咋，上星期。 上星期。 即系呢一个有线啦，就话呢、這个系头先讲咩汪建新啊，上星期嘅事嚟嘅。咁啊，习近平啦，咁啊，其实喺最近啦吓、啊，即系开啲咩政治局会议啦，又要求啲高级多干部啦，又学呢个毛泽东嘅著作。其实佢呢啲好多啊，嗱，即系。呢、這个咧就系咁样嘅，其实几句说话概括咗咧阿习近平嘅即系嘅一个治国理政思想嘅，其实8个字搞掂，赢就造神，输就维稳啊嘛，其实都唔系添啊，佢未赢就造神啊，大佬， 系嘛？喺佢嘅角度嚟讲，已经系赢咗啦， 系嘛？赢咗个政权就等于赢噶嘛，系咪？ 唔系最紧要系如何保持佢总中共总书记呢一个位置。 咁啊喺呢个礼拜一啦，佢唔知好似话礼拜一啊，系礼拜一啊。咁佢主持咗政治局会议啦。咁政治局会议啊，得26人嘅啫嘛，系嘛？佢就话即系要开展吓六月啦，就全党上下咧就要开展呢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嘅主题教育。咁啊，系县处级以上嘅领导干部啦，都要做嘅一个党建活动嚟嘅。咁啊，任务系学习集思想吓，要忠诚、干净、担当。呢啲咁样嘅政治品格吓，咁啊要同呢啲咩影响中共先进性、弱化中共思想嘅咩纯洁性嘅问题做斗争，即系唔可以听我哋节目啦，系嘛？咁啊落实全面小康社会各项嘅任务，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两张皮出现。咩叫两张皮啊？ 咩嚟噶？ 即系人前人后即系两张皮咯。即系人前就讲一套，系嘛？背后又讲另一套。 咁佢本身系咁样噶噃。 喂，大佬，你真系逼人哋两张皮啊，大佬！即系除非唔讲嘢啫，你毒 Q 打人啫。 咁如果你， 因为你嗰啲嘢系反智噶嘛？ 唔系你而家即系一打开大陆嗰个百度 website 咁走去睇嗰啲咁嘅党媒嘅新闻，咁你见到嘅系乜嘢嘢呢？咁样第一就系咩华为备胎已知啦，跟住又咩咩特朗普悲剧了，中国取消1266吨美猪订单咁样，即系仲有啲乜鬼嘢呢？冇啦，咩张子咩回忆张子强嗰啲咁嘅嘢。 唔系点解会咁歇斯底里啦？点解会发 Q 晒神经啦？即系点解会 黐线嘅？ 极左路线抬头咧？呢个就当即系呢个就当然等于即系呢个就当然系华为就系个导火线啦。咁华为即系发生咩事？我睇一段片先啦，我哋都。 中美贸易战双方持续拉锯，继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美国又再出招。趁星期三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国家经济紧急状态，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威胁国家安全嘅电信企业嘅产品。美国商务部随即就将华为科技有限公司同佢70间附属公司列入相当于贸易黑名单嘅实体清单。虽然个命令冇点名系边间企业或者国家，但矛头明显直指华为，即系话华为需要美国政府许可先可以向美国公司购买技术同零部件，同时亦难以同美国企业做生意。商务部长罗斯话，命令可以保护国家嘅资讯同通讯科技业嘅供应链免受外国对手威胁。华为之后发表声明话，作为 5G 领域嘅龙头，愿意同美国政府沟通，保障产品安全。但美国封杀华为，唔单止侵犯华为嘅权利，美国都唔会因为咁而更安全、更强大，只会令美国焗住用又贵又劣质嘅替代设备，喺 5G 网络建设落后比其他国家。今次行政命令根据美国呢项法例，可以俾美国总统喺国家面临经济紧急状态威胁嗰阵进行商业管制权力。今次是侵侵自去年八月签署国防授权法，禁止美国政府使用华为和中兴两间中国公司的设备之后，另一封杀华为的行动。 我真是平反了。 好啦，嗱咁啊，呢一个佢而家佢签呢一个行政命令啦，其实引述嗰个咩叫做国际应急经济权力法，咁咧呢个好大镬嘅，因为其实咧你而家你首先你就要做一样嘢咧，就将华为同埋嗰啲附属公司成70几间啦，就列为嗰个叫实体清单。实体清单咩意思咧？即系话即系美国政府或者系美国嘅企业啦，即系嗰个供应链咧，就要同呢一个咁样嘅华为绝缘啦，唔可以卖嘢俾佢啊。咁即系嗰啲咩晶片啊，同埋一啲战略性嘅一啲即系原材料啊，咁就唔可以同呢一个华为做生意啊。嗱呢样嘢咧就已经好大镬啦。就等于其实呢一个中兴嗰、那个即系嗰个封杀令咁滞啦。咁除此之外， 仲动， 因为咧就系话啦，其实佢而家佢今次咧，佢系要求埋咧嗰啲美国嘅公司都唔可以用华为嘅设备嘅，因为咁样系有碍国家安全啊嘛，系咪有害国家安全啊嘛？咁所以咧，嗱，中兴嗰阵时都未试过系咁样嘅。中興嗰陣時都係話唔俾賣嘢俾你啫，唔賣晶片俾你啫，嚇唔賣嗰啲即係處理器俾你啫。咁但係未至於話你全美國全上下都唔可以即係同你即係唔可以用你啲嘢，因為嗱好簡單兩個原理嘅。嗱中興個問題咧 就係佢同呢一個伊朗做生意啫。咁同伊朗做生意，我制裁你嘅啫，制裁嘢咪唔賣嘢俾你咯。但你唔係、哦，你一華為係危及到美國國家安全、哦，即係用你嘅嘢嘅話咧，即係其實會有機會就俾咧就中國咧偷聽到嘢嘅。 但其實你用任何大陸嘢、啊，你都預咗嗰啲資料會直接翻去北京個 server 啦。 呢、這個就係問題啦。除此之外，嗱，如果你嗰個係國家級行為、國家級嘅行為嘅話咧，咁其實你好多嘢你都要連帶地咧。其實是要即係要跟進，即係譬如好似你紐約嘅地鐵啦，你而家用緊即係大陸嘅車廂啦、嗯，因為佢而家佢都幫襯緊大陸買車廂啊啲咁嘅嘢嘛。咁其實已經好早已經話喂會唔會即係有國家安全問題啊？如果偷聽嘅話啊，即係知道全國嗰、那個即係嗰個基建網絡啊係點樣運作啊係嘛？會適當嘅時候會唔會停 Q 咗你嗰啲咩嘅即係嗰個地鐵嘅路線啊咁樣會唔會咁樣做啊？其實嗰陣時都有擔心。喂，如果同樣道理，因為嗰個唔係華為一個人即係一間企業咁簡單，因為佢你唔當佢民企啊嘛。你即系你系针对背后的国家嘛？ 咁华为本身都系个国企嚟嘅、 啊，当然系。但系即系如果咁样嘅由此路进咧，喺咁样嘅思路进嘅话咧，咁其实好多嘢你都其实即系要继而封杀嘅，其实系。 咪真真正正玩当年拿破仑对付英国咁样咯、 啊， 就封锁晒成个英国所有嘅贸易公司咯。 嗯， 咁嘅玩法嘅啫嘛。如果唔系，点解大陆会用会话滥炒啫？因为佢。你見到佢嘅對內宣傳，啱啱百度又更新，說對外宣稱話法國總統馬克龍、 啊、 就拒絕支援啊，侵侵就走去買繼續買華為嘅嘢啊嘛，亦即係話佢對一切嘅回應佢非常之簡單嘅，總之對外係發生啲咩事都好咧、 嗯， 對內最緊要穩住自己先。 嗯、 所以有啲咩好消息，唔理好丑，唔理真伪，唔理咩状，后面有啲咩条件讲咗出嚟先， 嗯， 然后先至再谂个对策咯， 嗯， 睇得好清楚噶。 唔系而家欧洲嘅对策咧，即系尤其系五眼联盟啦，系嘛？欧洲嘅对策咧就唔计英国嚟计，英国就系五眼联盟嘅事啦吓，英国就、嗯、你见啦，呢个佢外相啦，阿侯俊伟啦，咁佢又讲啦，咁可能会弃用华为嘅，可能会唔用嘅，咁但系就未决定啦，因为但系同时间佢又咁样讲，咁就佢又唔想同中国咧就发动新冷战，因为咧中国咧就好可能咧就会成为咧世界最大嘅经济体，咁而家仲系评估紧呢一个大陆嘅即系华为嘅5G 安全嘅，咁同时间咧佢就话唔会选。系呢一个五眼联盟嘅政策啦， 嗯， 咁但系选唔选害五眼联盟即系嘅情报政策啦，咁、那个唔系你话，嗰、那个系美国佬话，系侵侵话嘅啫，其实系，咁所以你最后尾咧，你点样都好，其实你都系要即系你都要同侵侵交代啦，系咪先？ 最正新加坡出埋声啊嘛，叫侵侵接受中国崛起。 系啊，嗱呢个说话啦，其实讲真啦，反而系更加激嬲呢一个侵侵嘅，其实系，系嘛？喂，咁啊更加证明咗你系我嘅对手啦，系、嗯、嘛？你系我嘅即系即系呢个竞争对手啦，系咪？即系呢个冇好处嚟，呢、這个系 唔系？啊，对新加坡嚟讲有好大嘅好处。 佢咁嗱，对新加坡嚟讲咧，佢就其实两边都即系嗱，佢可以讨好咗中国，但系同时间，即系你觉得咁样会唔会即系辣到美国佬咧？会美国佬会唔会因为咁嘅说话嚟报复你啊？又唔会噶嘛，其实 唔会噶 吓， 唔系呢个意思啊，系一记唔记得？啊，即大陸曾經何時搞大一路嗰陣時咧，佢係不斷咁樣向呢一個中南半島咧，輸出呢個鐵路啦，就然後再喺泰國嗰度玩挖新運河呢一樣嘢。咁、嗯、如果你講呢一樣嘢，然後令到侵侵真係加緊咁樣去到壓制中國對南海嘅任何一個小動作嘅時候咧，喂，對於。握手呢個馬六甲海峽嘅嗰個新加坡嚟講，有莫大嘅好處，就係因為最終你所有嘅船隻都要依靠佢。 嗯， 喂，所以佢講呢啲咁嘅説話嚟講，喂，真係面裏藏針，新加坡呢啲先至最識得玩外交嘅。 嗯， 喂香港班官其實好多時係要學新加坡，就係、是、學新加坡呢啲咁嘅外交智慧。 因為佢生命只係戰略地位嘅，即係 係啊。 被利用之處， 唔係即係林鄭，即係作為一個妹仔都好，喂佢好清楚，喂妹仔嘅價值係乜嘢嘢？喂你咪做個小新抱咯，你咪話俾大家聽，喂我都唔想噶，你都知黃志文黐撚線噶啦，喂如果你係咁嘅狀況底下，喂你係可以記唔得失習近平，因為呢個係黃志文嘅自把自為啊嘛。你亦都唔使得失美國佬，喂咁我咪安然咁樣退場囉。喂香港本身都有個戰略價值㗎，喂佢其實就係台灣海峽去到南中國海第一個補給點嚟咁大佬。 咁所以咪話囉，如果你搞逃犯條例嘅話，咁我啲即係士兵會唔會賴嘢㗎？會唔會俾你捉 Q 咗？不過我覺得呢個動作太大啦，呢、這個 唔係大筆，因為咁樣 最多就唔俾你訪港㗎啫， 好幾年唔俾㗎啦已經。 我知道嚇，呢個係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你中興啊，你搞中興都尚且即係非常之歇斯底里啦。你搞而家搞華為，仲要係即係全面封殺。 嗯， 喂，好大鑊喎！呢個唔俾買你嘢啦，嚇，唔俾賣，又唔賣嘢俾你啦，即係差唔多要你死咁滯啦。咁所以最近啊，即係你頭先講啊，嚇，即係有個咩啊？ 啱嘅就係5月17號啊，解密海獅。 解密海獅咩嚟㗎？呢個係你知唔知邊個嚟㗎？ 海獅其實就係一間 華為嘅附屬公司係咪？ 係啦，就負責去要研發自主研發屬於華為嘅芯片嘅。咁佢咧就係、是、本身喺華為嘅角度嚟講，最好就梗係用美國嘅芯片去到做華為嘅產品啦。 嗱，因為咧其實就係華為咧，我諗嗱，因為佢呢篇文啊，嗱我哋睇下先呢篇文，新浪嘅佢就話咩解密海獅咁啊，即係華為應對供應鏈風險。嘅秘密武器，咁啊秘密武器系咩啦？嗱，其实咧早喺旧年嘅时候啊，咁其实好似话咩啊，即系原来佢已经一早已经有晒嗰啲咩咧，好多战略性嘅库存喺度啊，一早已经囤咗货。其实华为已经系去应对今年嘅挑战。我谂即系点解会有咁样嘅思路咧？就话其实佢自己本身都预咗啦。嗱，中兴揦嘢，而且喂，你仲要将嗰份机密文件，即系俾呢一个 FBI 攞到手。喂，会督我背脊嘅， 系重要嗰份机密文件本身系写到明， 教你点样绕过呢一个 FBI 嘅一啲调查嘅。 系啦，华为都有份，最重要系佢。 好啦， 佢话， 即系我谂就系嗰阵时咧已经预咗啦，咁所以咧已经开始要囤积一啲咧即系战略性嘅储备。咁但系嗰阵时咧就其实嗱，咁其实原来咧呢位即系咩海獅总裁系嘛， 系啊， 咁其实已经系即系做好咗准备啦，又话啊，即系佢最近就写。封信咁就喺度话啦，咁啊即系好似俾华为嘅，咁佢喺封信嗰度咧，咁讲啲话啲用词都几肉麻嘅，就话哦，多年前仲系云淡风轻嘅季节，公司已经做出极限生存嘅假设，预计有一日所有嘅美国先进晶片咧嘅芯片同埋技术咧都获得唔到啦，华为亦都继续咧持续为呢一个客户服务。为咗呢个以为永远不会发生嘅假设，数千海獅儿女走上咗科技史上最悲壮嘅长征，为公司嘅生存打造备胎。 系 啊，咩备胎咧？嗱，睇下啦。咁 啊， 呢个备胎咧就系咧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为咗挑战早定下嘅策略。更让人惊讶嘅系，华为海獅总裁阿何庭波咧。咁佢就喺度话：今日嘅历史选择，所有我们曾经打造嘅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咩叫转正？即系其实叫做系担正啦吓。 嗯。 咁啊，原来咧，即系因为佢而家佢话实体清单啊嘛，好多嘢都唔嗰啲零部件都唔买俾你啊嘛。咁佢所谓嘅呢一个咁样嘅秘密武器啦，系啲咩？原来系就系佢嘅芯片啊，系嘛？ 系啊。 啊系啦，就系佢嘅芯片啦。咁啊，呢个海獅系乜嘢？咁啊，就系呢啲咁样嘅即系附属公司咯，系嘛？咁即系就等于即系其实 零部件供应商 系啦，系啦，系啦，零部件供应商啦， 下游嗰啲。 咁即系其实华为唔系冇 R&D 嘅，佢系有嘅。系，但系原来佢 R&D 咧不嬲咧，其实都系做紧咧一啲所谓备胎，系嘛？即系咁嘅意思。 分拆出嚟噶，佢自己都写有呢一个用服务器咩芯片， 好犀利。佢话原来咧，海獅咧有六大类嘅芯片解决方案、哦，咁啊，其中即系广为人知嘅就系咩麒麟芯片啦，个制程去到七七 七微米啦，系咪啊？ 纳米 啊，七纳米啦吓，咁啊，即系呢啲咁嘅嘢，咁啊，除此之外仲有啲乜嘢啊？吓，即系 我点解你喺呢一个新浪嗰啲嘢，同我喺百度嗰啲揾嗰啲一模一样嘅， 系嘛？即系嗰啲系一样 paste 嘅，全部都 同一篇稿，其实系全部即系咁样用嘅啫。唔系咁啊，咁啊，大家预咗咯，系嘛？咁你而家你将来买嘅华为手机啊，系嘛？即系嗰啲咩晶片啊、CPU 嗰啲啊，全部中国研发嘅。 喂，大问题 咁啊，好嘢啦！ 即系喺个几月，唔知个几月前，有篇新闻啊嘛，就系讲紧有大陆嘅工程师喺飞利浦嗰度直头偷咗嗰部光刻机， 嗰支光刻机，但系火火烧咗啊嘛， 系啊， 系啊，有火灾嘛，嗰个就有人怀疑啦，嗰个好可能系 CIA 做嘅，系嘛？点解会咁样？哇，连光刻机都买到嘅话，咁你咪自主生产系嘛？咁咪冇嘢可以制裁到你？咁啊，嗱。但系仲有問題喎，如果你就係講手機嚟講，因為其實舊年咧，即係呢一個華為嘅業務咧，主要係靠手機啦爆賣而佢係可以頂得住嘅。其實即係如果你睇佢嗰個報表，好似話係，咁但係問題就在於，如果美國係決心制裁你，唔係話就係晶片咁簡單喎。你仲有嗰、那個iOS 喎、 啊，咪 Android 咯 ，Android 咁你 Android 都冇埋喎，你部機廢喎，其實係。 哦，佢就要自主研发系统噶啦，买小米嗰个咯，因为小米本身自己话佢系由呢、這、一个自己玩 Linux 开始去到做过 iOS 噶嘛， 系啊，咁你可唔可以叫咩嗰个红心翻出嚟做啊？ 我哋搵佢啦，红心 系老翻 Google 嘅大佬，好叻噶，真系 红旗 Linux 啊嘛， 红旗 Linux 系嘛， 系啊， 咁啊，即系系啦，咁你而家你喺大陆即系嗰啲所谓嘅。小粉紅又好啊，嗰啲即係五毛啊，外國人士啊，咪有選擇咯，係咪？ 唔係跟住佢哋咪係咁喺度講翻歐洲嗰啲取態咯，包括你頭先講緊即係英國嗰邊就唔想做到咁絕，跟住又話咩啊？法國總統馬克龍又即係斷言拒絕購買華斷言拒絕唔購買封殺華為呢個舉動咁樣咯。即系俾啲希望大家话中国嘅科技做咗出路啊！ 咁啊，但系问题就在于你而家美国同埋中国咧，都系搞到非常之即系非常之水火不容啊嘛！而家短期内系，咁你原本咧冇录音咧，就喺礼拜头嘅时候就话好快啦，就会去呢一个中国嘅，咁而咧。这个外交部咧嘅发言人就唔系呢个商务部就话唔知道、哦，原我哋都唔知道原来佢会嚟、哦，咁即系其实大家都未倾好嘅。咁而特朗普咧喺今个礼拜嘅时候佢讲嗰啲说话咧，佢都话即系佢就睇咗呢一个中国嗰个反制清单啊，反制嗰个关税清单啊，睇完之后佢竟然佢又冇发烂渣、哦。啊，点解咧？因为佢原来佢即系加关税嗰啲嘢咧，系好戇鳩啊！即系你加你 25% 关税嗰啲嘢咧，就系嗰啲咩毛笔啊，嗰啲咩， 总之你唔会买 嗰啲拍纸簿嗰啲纸啊，咁咩盐啊、调味料 啊、海水啊、氧气、氮气都有、啊。喂，大佬呢啲嘢即系佢唔会买嘅，咁你咁 Q 搞笑系嘛？即系我咪当你勾痕咯，系嘛？ 讲到尾都系对内宣传。最紧要话俾自己国民听，喂，我唔系挨打嘅咁样啊嘛。 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其实就你而家你讲嗰啲所谓制裁系嘛，嗰啲虚招纯粹系做俾国人睇嘅啫。咁但系问题就系习近平佢自己个执政嘅正当性啦，其实佢正确嚟讲咧就唔系靠咗13-14亿人嘅，咁大家都知道系9000万党员啦。咁但系如果你今次你同呢个美国佬系正式再打呢一个即系贸易战嘅话咧，你原本都系贸易摩擦噶嘛， 系啊， 你而家唔讲贸易摩擦，你要讲贸易战啊。不过你讲贸易摩擦都冇用啊，因为有啲网友啦，好好笑啊，就话磨咩擦啫，你俾人哋揿喺地下摩擦就系、是。你俾人撳喺地上面摩擦就有，系嘛？ 会唔系？即系最重要嗰一样嘢系，即系应该适用新冷战呢一样嘢去形容更加好，因为人哋唔系净系同你讲贸易咁简单。咁啊，大佬你谂下，喂，而家大陆系讲，而家美国系讲紧喺台湾嗰度高调。 高調派駐高級武官啊嘛。 嗯， 跟住其實你講緊日本嗰邊，喂，而家雖然話咩換咗新年號都好，喂，大家都好清楚嗰樣嘢係，喂，舊天皇本身係反對國家正常化，係反對有呢一個嘅即係唔係日本唔係要正式軍隊，佢係要佢只能夠擁有自衛隊。但係問題如當你有新嘅天皇嗰陣時，佢安倍晋三係更越嚟越有機會喺美國嘅支持底下，去到將自衛隊轉化成為正式軍隊。喺咁嘅狀況底下，喂，大陸喺沿海嗰度係俾人封鎖緊嘅，講緊地理上面先天已經係喺一個劣勢底下，然後走去同人傾呢啲乜乜乜物嘅貿易協議，傾有啲咩好雕走翻翻嚟先，最終都係冇噶，最終佢都係要面對現實噶。 嗯，係啊，咁所以你而家見到就麻煩啦，係嘛？即係而我覺得咧。你喐到華為嘅話，其實你見到習近平啦，即係或者唔好咁講啦，即係其實你見到任正非啦，佢唔係好將習近平放在眼內嘅。 嗯， 即係佢當然佢多次佢接受啲專訪嘅時候都講，就係話我唔會配合國家去幫佢做呢一個即係間諜嘅，唔會配合國家去即係侵犯人哋私隱嘅。呢啲乜嘢？其實佢講好多次啊！其實佢係似乎係咁耐以嚟，佢係唯一一個咧敢即係公開地咧往即係係同中央咧唱反調嘅，其實係。咁所以咧，即係而家你真係去搞到華為嘅話咧，喂咁我嗱呢種唔怕習近平嘅勢力咧，可以掀翻到幾大嘅巨浪咧？ 咪就去第二節尾嗰度講緊咯，邊個做唐牛啊嘛？ 係啊，邊個做唐牛啊？ 係啊。 咁而我覺得即係呢個華為嘅危機咧，係好可能係直接係你唔好話影響到習近平嗰個執政危機，起碼對佢係有嗰個衝擊喺度。同埋你點解咁緊張呢一個孟晚舟啊？係咪原本都唔係好緊張啊？最後尾都要救啊？嗰、那個我諗佢喺中共內部佢所涉及嘅既得利益咧，唔嘢少喎、啊。呢、這個真係 正確啲嚟講係習近平本身點樣上位先？習近平係本身係利用緊江湖之間嘅矛盾，咁就自己就做一個好似冇乜黨性嘅人，就好似共同嘅傀儡、上去噶嘛。佢、上咗去之後，先至用呢一個反貪而慢慢。將佢認為對自己個執行權力有阻礙嘅人，由你講緊呢個前常委周永康，去到儲君孫政才，一一打落嚟嗰陣時，喂，自己即係擁有無限任期嘅權力嘅話，咪開始亂嚟咯。但問題，喂，佢都要諗翻轉頭，自己個權力結構喺邊度嚟先？佢權力結構始終喺既得利益者嗰度嚟㗎嘛，唔係十三億人民嗰度嚟㗎嘛。 即係相對嚟講，佢係比較即係你唔係屬於團派，亦都唔係屬於江蟹。 係咯。 咁係比較近呢個所謂紅二代，但係紅二代其實佢係冇一個組織喺度㗎嘛，即係佢係泛稱呢班咁樣嘅即係 紅， 即係六四之後。嘅一班嘅有一班紅色江山嘅一啲後代啫嘛， 但問題紅二代佢都整死咗好多自己前輩啦，你諗下，莫希來啦，陳小老啦，乜撚嘢 嚟？想挑戰佢嘅勢力嘅紅二代啊嘛，即係唔挑戰佢勢力嗰啲，咁似乎係相對地即係係冇受到清算噶嘛。 咁嗰啲係 相對嚟講 係，但問題嗰啲人要求一樣嘢就係習近平要保護到我嘅身家性命財產啊嘛。 咁但係而家你華為嘅問題咧？就好可能係就影響到呢樣嘢啦。仲有一樣嘢做好大問題。點解雲計算傾唔掂呢？嗱，原本呢即係其實喺呢一個壓習近平抹面之前嘅禮拜呢，其實有一個deal係爭持緊，就係、是、嗰、那個雲計算市場同埋嗰個呢就係、是、叫做係嗰個網絡盜竊嘅問題，嗰、那個爭持。咁其實如果你睇翻，我記得好似《華爾街日報》定係路透社透露出嚟，唔係係，我記得係《Financial Times》。《Financial Times》就講就係話，其實咧就呢一個網絡盜竊問題，美國佬肯讓，條件就係你開放個雲計算市場。咁但係開放雲計算市場，你知唔知喺大陸嚟講，即係嗰個 market share 最多嘅係邊個？ 边个啊？ 其实就系呢个阿里巴巴嘅呢马云，嗰、那个系接近咗唔知六七成嘅，其实佢嘅云计算市场，亚马逊都有，但系嗰几个 percent 嘅咋。 嗯， 如果你系开放云计算市场嘅话，你对阿里巴巴佢自己本身内部嗰个既得利益影响好大嘅，即系你谂下啦，即系几多人要让翻呢啲咁嘅肥猪肉出嚟，就系咁，所以点解？唔淨止呢樣嘢啦，我估即係亦都係牽涉到好多呢啲市場准入嘅問題啦，尤其其實就係金融服務業啦，其實係個大佬，你大陸存款啊，如果真係有如果真係有即係呢啲美國銀行啊、Citibank 啊嗰啲嚟開户口啊，喂，你會將啲錢擺邊啦？其實好簡單道理，係咪？ 唔使諗根本， 係唔使諗嘅，其實係你都想唔 Q 過大陸嘅銀行。 喂，最簡單嗰樣嘢，而家所有人都討論緊一個大陸嘅 video 啊嘛，我存$500現金入去，跟住第二日想攞翻$200出嚟，喂，我真金白銀將$500存入去，我想攞翻$200出嚟嘅啫，喂，都只能夠話強制結匯，就係話要根據國家嘅匯率折現翻人民幣俾你，唔俾呢一個嘅。即你存入去嘅美金俾翻你，喂，咁你谂下啦，即大陆对于喂你存咗钱入去大陆嗰度毫无保障嘅，咁我做乜嘢要放钱入大陆银行先？ 系啊，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其实就咁，所以点解喂你呢、這个开放大陆嘅市场俾美国佬，咁而即系你开放埋你开放俾美国佬之后，咁喂其实你有后着嘅大佬。你好多即係西方嘅國家，你歐洲嘅國家呢就要求公平對待㗎啦。即係你等於即係你呢個世貿原則咋嘛。你點可能即係私相授受淨係俾呢一個美國嘅特殊待遇呢？點解你可以內定五年內買大陸嘅12000億嘅貨品，而即係冷落呢一個歐洲嘅供應商啦，即係尤其能源上面啦嘛。係咪，即係同埋嗰啲咁樣嘅農產品點樣都好啦，其實即係呢個係唔公道嘛，係好容易俾人即係呢個告上去呢一個世貿法庭㗎嘛。 唔係，其實最正嗰樣嘢係咩呢，即係你頭先講緊金融服務業入到去中國嗰陣時，最終嗰啲外資銀行，因為佢都要處理人民幣㗎嘛。咁嘅話，佢係咪要求你開放資本帳？我要知道人民幣嘅印量，我要你中國人民銀行去到公開你所擁有嘅資產啊？喂，去到呢一樣嘢嘅話，喂，其實人民幣嗰個幣值就好可能會大跌嘅喎，佢自己 control 唔到嘅咯噃。 咁而你美國白宮嘅鷹派啦，即係譬如你呢一、這個 Peter Navarro 啊，John Bolton 啊，佢一早講咗，尤其係 Peter Navarro， 佢就話：喂，大佬，中國根本就唔可信，你同佢傾嗰啲乜deal咧，都係全部嘥時間嘅，其實就係、是。咁嗱，中共就係鷹派抬頭，美國都鷹派抬頭，而家白宮鷹派抬頭。咁你鷹派相信嗰樣嘢就係制裁咯，咁簡單。咁所以點解嗱？如果大家都係互玩制裁嘅話，而如果香港是你制裁的其中一部分的话呢，这个中共就一定不会低头。所以为什么现在你逃犯条例玩到这么硬呢，就是这样的意思。 斗争工具。 就是这个斗争思维嘛。 同埋这个斗争工具。这个斗争工具有个好处在哪里呢，就是说喂你整个团队你都是一班人来的，你都只能够集中在一件处理一件事的。喂，咁如果我用保镬法这个方式，就是说喂我制造更大的镬出来，然后这个镬最终可以收回来的话，喂，咁你其他东西是不是可以放我？ 咁习近平都是这样的啦，其实、就是。 一定是有习近平都有个侥幸思维的，在这方面。 咁绝对是侥幸思维。所以其实为什么而問題就係你呢啲僥倖思維咧，完全係喺呢一個習近，即係你特朗普嘅計算之內啦。咁如你唔可以話習近平唔理性，佢嘅理性咧就唔係我哋所能夠理解一種理性。佢嗰種理性就係覺得喂，橫死掂死，喂我不如做烈士咁死啊，係嘛？即係等於嚇、啊，即係有好多人即係而家近排重播翻咧呢一個走向共和咧。點解慈禧話要打呢、這、一個即係八國聯軍咧？就係咁解啫嘛。慈禧要打八國聯軍，佢就本身就係話：喂，呢個你即係還又死，掂又死啊！喂，打如果打死嘅話咧，起碼死得轟轟烈烈啊嘛。 嗯， 係嘛？如果我唔打嘅話而死嘅話咧， 喂，咁嗰个系俾自己内部嘅人斗死，可能系， 系啊， 系嘛，即系你而家就系变咗亡国奴啊， 唔系，同埋佢亦都参考一样嘢，喂，美国鹰派抬头， 嗯、 然后同你习近平玩撞车游戏嘅话咧，喂，其 佢起码可以做咗烈士啊嘛， 系啊， 仲可以玩到呢个民族主义游戏啊嘛， 唔系，而且呢一个游戏有个好处就系话，当年尼克逊年代都系鹰派抬头， 啊、 喂，佢亦都喂玩好多好绝嘅嘢，喂。播橙仔落去北越，喂，轟炸東京灣，喂，其實係製造咗好多嗰啲不利美國鷹派嘅、新聞照片， 嗯、 傳翻去美國，然後先至左交抬頭，跟住令到尼克遜同埋佢嗰班鷹派收皮啊嘛、 嗯， 喂，習近平都有呢個諗法，都有呢種諗法㗎，喂，咁我咪做呢一個貿易談判入邊嘅胡志明咯，我睇你 Donald Trump 點死。 咁所以咧，就喺美國嚟講咧，其實佢就係、玩制裁咯。而制裁其實，如果你話以香港嘅角度嚟講咧，其實得兩招嘅啫。一係就大家都估到啦，其實就係嗰個放棄呢、這個即係呢個香港政策化。係 啊。 咁呢個當然可以做啦。咁但係其實民主派咧都有一個忌諱嘅，就係喂大佬，即係你諗下，呢招只能要用一次嘅啫。用咗之后点啦？ 封唔到喉你就濑嘢噶啦。 系封咗唔喉，封唔到喉嘅话，你以后就冇嘢揸住春袋噶咯，就等于即系冇嘢，即系中共忌讳噶咯。咁变咗，你系咪等中共烂？系咪眼白白睇住香港烂落去？呢、這个就其实郭荣亨好早嘅时候咧都讲过嘅嘢嚟嘅。咁、另一样嘢就聪明啲啦，就系精准式制裁咯。即系等于啦，即系喂大佬，如果你一边卖楼一边卖港嘅话咧，喂咁嗰啲人系要对付嘅，其实系 系啊，咪就系 Marco Rubio 所讲嘅嗰个香港人权 民主法案 啊嘛， 即系呢个就系、是、黄之锋啦，系嘛、就系同呢一个 Marco Rubio 成日讲嗰样嘢啦，咁呢样嘢我系赞成嘅，支持嘅，因为佢坐奸法案啊嘛，呢个就 系啊， 喂大佬，喂你咁着数。你賣完香港之後，你將啲錢擺喺美國嗰度，係嘛？你可以持有呢個美國資產，你然之後攞嚟退休，咁開心。喂，你又想啊，大佬？ 我冇，佢見到大陸咁多貪官都可以做，點解我梁美芬唔做得咧？係咪先？ 包括習近平個女啊嘛， 係啊， 你知唔知佢原來佢哈佛嗰個啦？即係佢好似係讀哈佛博士生，佢嗰、那個嗰、那個 tutor 佢最近死咗，其實係原來嗰條友係好反共喎。原來佢個女嗰個博士生導師係好 Q 反共喎，即係佢係覺得即係中共嘅政權咧唔能夠持久喎，其實係。 咁事實上真係唔能夠持久， 啊、即係建立喺一個咩浮沙上面啫，係咁講嘅喎，好似係啊。咁啊呢樣嘢咧，唉，即係所以你習近平話造神，你個女都教唔掂啦，係嘛？即系你个女都唔 buy 你嗰啲习近平思想啦，唔系北京大学读书啦。 但系又咁讲，你翻大陆一趟咧，你系见到其实好多大陆人，普通大陆人系好 buy 呢一样嘢嘅，就系话喂，中国强大啦，美国先至要压制佢啊嘛，咪睇下边个死先咯。真系咁谂嘅，个原因系在于个大陆个实体经济本身仍然好强啊。虽然你话好多厂冇错，即系好多厂就已经走咗过去东南亚嗰边，但问题大。咁剩翻嗰個廠房，咁你都仲要做內銷嘛，大佬，咪自己養自己咯。而佢又發覺又唔知點解幾掂咁樣嘅喎。咁所以趁而家即係大陸個經濟未去到食谷種，未去到見底嘅狀況底下咧，其實呢啲對內宣傳咧，對習近平嚟講咧，都仲可以頂一段時間，但頂幾耐咧就冇人知啦。 咁啊，就系呢个啦，啊，我大家睇下佢靓仔样啦，阿习明泽啊，佢导师咧就叫马若德吓，咁啊，即系原来咧，佢系呢一个文革嘅权威专家嚟嘅， 咁有趣嘅习明泽走去读中国文革史， 系咯，即系 睇 唔系读中国文，未必读中国文革史，只不过佢嘅呢一个即系导师啦，呢一个研究生嘅呢个导师啦。就其實係呢一個佢嘅強項就係文革啦。咁但係哇，即係近水樓台先得月喎，大佬佢個學生 个老豆就以前咧就系即系系红卫兵嚟个，做过呢个咁样嘅，即系上山下乡噶喎，喺梁家河嗰度，即系搞呢一个化粪池，俾人哋喷到成面屎喎，大佬。 可能泽明泽嗰篇博士论文系梁家河日记咧，你唔知嘅 系嘛？哇，即系咁样样啊嘛？咁佢仲佢嗰阵时讲咧，即系我记得系啊，即系呢、這个 唔系好好多呢啲嘢噶，你试下咧，所以德川纪念财团个个 website 嗰度睇咧。好多德川家嗰啲后代咧，写自己家史做博士论文嘅，泽明泽咪行呢条路。 好啦，大家睇下呢个马若德讲咗啲咩先？佢曾经简即系写个文咧，就话中共咧就会恐怕走向灭亡啊！习要挽救共产党咧，唔系易事嚟嘅。咁佢解释啦，习近平出世嘅时候啦，即系大家都系一个人口好多嘅一个共产党啦，而家就唔系啦。到而家咧就其实嗰、那個咩啊，即係即係共產黨國家嚟講咧，其實已經係屬於少數啦。就同呢一個古巴啊、老窩啊、北韓啊、維吾啊咁樣樣，咁啊就係咁啦。其實佢唔睇好共產黨嘅，其實。不過呢篇文章佢又冇講過之前嗰樣嘢。其實我記得佢講過就係話，中共嗰個政權嗰個執政性咧，其實係好脆弱嘅，係。咁所以喂，大佬你生個女，喂。竟然跟過咁反共嘅導師，但都唔叫你， 唔關事嘅。咁你咁咪等於阿黃岐山佢睇呢一個舊制度與大革命去到諗中共嘅未來一模一樣嘅啫嘛。 咁啊，即係係啦。咁好，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好多謝曬各位，而家直播數字幾多啊？而家啊，咁都喂都唔錯啊，大佬40分鐘 喺度，多謝咁多， 都有三百幾，算係咁。好多謝曬各位，拜拜。 好，拜拜。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